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29集，等着看笑话。 这是什么？ 秦管家没有听清秦冉的话，只是低头看了看秦冉递给他的东西，是密封好的文件。秦冉没有回，只是反问，你们发布会在什么时候？秦家投资的这么大工程，又因为是秦汉秋第一次正式从秦家露面，有一场新闻发布会，不仅是秦汉秋的第一次露面，还是宣传这次工程的首要程序。只是眼下这种情况，这场发布会的存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必要。不说京城，就只是秦家，也有很多双眼睛盯着秦汉秋，等着看他们出丑。秦管家顿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 下个星期三。 哦，也就是四天后。秦冉看了一眼时间，笑道，好，你先去处理办公室的事。最近两天秦管家确实头疼这些事，没多想，拿着文件同秦冉说了一句，就往办公室的方向走。办公室内，秦汉秋双手撑着桌子，他的眉眼也染了些许锋锐的气息。办公室内有不少人。 许组长，你们这两天把工作任务交接一下，有几个新人。 秦汉秋内心烦躁，面上却不动声色地看向为首的一组组长。许组长，秦汉秋手下一组组长许云豪。 二爷，抱歉啊，我们手头有其他工程。 许云豪四两拨千斤。 工作的交接你让部长他们交接一下，我们组的人很忙，没有时间。 哎，许云豪，什么叫没时间啊？ 秦主任拿着 U 盘站在秦汉秋身前，此时一听怒而开口， 你的职业道德都不要了吗？ 秦主任还想说什么，被秦汉秋伸手打断了。秦汉秋抬手拍拍秦主任的肩膀， 许组长，你们把位置腾出来让给新人就行， 其他的没有多说。许云豪笑笑， 谢谢二爷。 他直接转身离开，脸上还有些不以为意。果然同秦四爷说的一样，现在的秦二爷不过是强弩之末。许云豪离开之后，秦主任不由看向秦汉秋， 二爷，你就让他们这么走了？ 哎，留住他们也没用。 秦汉秋摇头，许云豪铁了心的要离开，那么 算了，让他们交接也不会尽心的。 秦主任一听也没再说话，秦汉秋说的也不无道理。秦汉秋坐回到沙发上，神色变化不断。秦家虽然落魄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想要招人依旧能招一批新人的。但短时间内想要挖许云豪这样的精英硬件工程师太难了。眼下不仅仅是资金问题，团队精英工程师都被秦四爷那边拉拢了过去。 秦主任，星期三发布会流程？ 秦汉秋沉吟半晌，抬头询问。 邀请函发出去没？ 他在思考有没有取消掉的可能。 啊，邀请函已经发布出去了，现场还邀请了记者。这个时候想要取消发布会不是不可以，只是…… 秦主任知道秦汉秋在想什么。这发布会一取消，秦汉秋在秦家就更难混了，毕竟看笑话的人太多了。听到这句话，秦汉秋不由抿唇。他拿着手机，下意识地想要找程俊，想想程家现在的状态，他又放下了手机。 秦管家。 他看着走进办公室的秦管家，微微抬头。 秦管家在门外已经看到许云豪带着人把自己办公室的物品收拾离开了，知道事情没有回转的可能，才开口道： 二爷，冉冉小姐在外面等你。 秦汉秋听到秦冉的名字，直接站起来出门去找秦冉。他走后，秦管家才看向秦主任等一堆技术人员，问起了现在全公司上下都关心的事。 发布会出问题了。 许云豪走了，团队少了一个精英大师，招新人简单，但新人没名没气。你应该清楚啊，银行贷款也还没下来。我看二爷的意思是想取消发布会，这个时候取消发布会比强开发布会要好。 秦主任摇头，他叹息，一转身就看到了秦管家手中拿着一份文件。 哎，秦管家，你手中的这是什么呀？ 哦，小姐刚刚给我的。 秦管家抬了抬手。 我还没看，不知道是什么。 说着，他伸手拆开了这个密封文件。因为秦冉把文件递给他的时候，表情太过淡定了，秦管家也就没有多问，以为是什么资料，就随意拆开。 啊，秦小姐啊。 秦主任点头，没再说话。提到秦冉，秦主任心里十分惋惜，他一直想让秦冉加入总部。但跟徐家抢人，秦主任自认自己做不到。 是他，不会是给小少爷的文件吧？ 秦管家翻开第一页，随意地看了一眼，顶端前面是加黑的英文单词，后面是合约二字。 合约？他这是什么合约？ 秦管家推了一下老花镜，他看得有些慢，就一字一字往下看去。前面几张纸是合约，再往后就是学术性的一堆建模，还有分工。秦管家没看后面，只单独拎了这份合约。秦主任跟秦管家说完，就准备回去处理招新人的事。脚刚踏出门边，就听到了秦管家的声音： 等等，秦主任，你帮我看看这东西。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